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楼隐选了一个非常利己又利人的职业，池小池就算是每天钻他的帐篷和马车，都会被底下的士兵认为是勤勉刻苦，日夜不辍。此刻两个人正在行进的马车里吃草莓，草莓是用好感值从仓库里兑换出来的，只要不取出来就是无限时保鲜，个头大，味道也甜，清洗更是不需费心。楼隐体寒，吃了两个尝过味道就算了，将草莓地摘掉，殷红漂亮的摆满了一桌子，一边看书一边时不时抬手一颗颗的喂给池小池吃。池小池忙着打他几天没打的魔神召唤，腾不开手。自那日起已过去了整整七日，池小池一觉醒来也不提昨天一卡把自己拍晕之前的事情，仿佛是忘了个彻底，让楼隐有点怀疑他是不是捎带手的把失忆卡也给用了。直到楼隐不经意地瞟了一眼显示屏方向，发现他在魔神召唤里的 ID 偷偷改了，不再是楼台倒影入池塘，而是池小池。规矩又正经的让楼隐想敲他的头，不过直到最后他还是没有舍得，只好塞了一颗偏大的草莓到他嘴里泄愤。不久后马车窗外传来轻轻的叩击声，池小池将草莓收回仓库，伸手撩开车帘。楚子林骑马与马车并行，弯腰道： 公子，将军又遣信使回望城了，官道上遇见后他说将军有一封信顺道给您。 信使呢？ 哦，马不停蹄赶回望城了。 楚子林顿了顿， 看那信使面上神色该是喜事。 石庭云一喜接过信函，还挺俏皮的对他一眨眼： 谢了。 楚子林余光一瞥，只见那公子师坐在阴影处，用手背挡着从帘外射来的光，能看出他眉头微蹙，不很高兴的模样。楚子林心里不由一跳，拿捏得当的露出了三分惧意。 公子师，我马上离开。 受石庭云庇护多年，楚子林从未跪过三个时辰之久。那一天雨水淅淅沥沥地落了一整夜，膝盖上的皮肤吸饱了水被泡得发白，地上的石子异常粗粝，磨得他膝盖钻心的疼，到现在他膝上的伤还未痊愈。伤是小事，最重要的是他从未受过这等直白的侮辱，楚子林自是不能白白受了这侮辱的。于凤眠即使有意针对于他，他便对于风眠表现出了十足的畏惧退缩，既随了他的意，又叫他找不出其他理由来对自己做出更出格的事情。而他若是硬要找茬，那更好。他楚子林在军中不是寂寂无名之辈，又出身平民，与不少将士都谈得来，而姓于的顶了一个公子师的虚衔，说白了不过是曾遭发配的罪人，无半寸军功傍身，平白得了荣耀，又因着体弱只能坐马车前行，军中已隐有不满之声。只要自己多多示弱，无需多说什么，自会有人替他不平。这声音若是传到公子耳中，要么公子回护，引起底下将士不满，生出芥蒂；要么日久天长，公子对于于风眠产生不满。不管酿成了哪一种后果，都与他无干。他一不在背后嚼舌，二不显出不满，处处周到，任谁也挑不出错来。 然而于风眠只是伸手挡了挡光，没有理他，只故意在软枕上看书，仿佛楚子林都不值得他多瞟上一眼。石庭云放下了车帘，回过神后，楚子林的心却不自禁地狂跳起来。这就是他的机会了。从镇南关到望城，他们押运着粮草辎重，行军速度缓慢，起码要25日。加急的快马须得3日。将军府豢养了一羽好鸽子，快的2日，慢的2日半就能飞抵。现下是他动手的最好时机。等抵达边城，他再想找机会给石金红下毒，那便难了。石金红乃是南疆心腹大患，非杀不可，而且只有他死了，石庭云才有上位之机。石庭云的机会便等于是他自己的机会。想到这里，他把目光投向前方，那位背脊笔直的13皇子正低头，一边御马，一边单手握着一本兵书看。看被微风拂起的卷册封面，正是昨天闲谈时石庭云推荐给他的那本书。楚子林不得不承认，此人与玉风眠一样，都是不在他计划中的变数。但他仍是璀然一笑，变数利用的好了，就是棋子。就算多了一名13皇子，那又如何呢？一个一无威信二无兵权的少年，哪怕武艺超绝，若是逞能冒进也是个死的。毕竟战场之上攻势不长眼，可不会认他是皇亲国戚还是平民百姓。在楚子林构想的功夫，车帘又被撩开了。车帘后是石庭云喜形于色的脸。 阿玲，取纸笔来。 楚子林很聪明的没有在公子师面前询问石庭云有了什么喜事。 是。 不外乎是边关胜仗之类的事情。他不关心南疆那边死了多少人，也不关心北府军这边有多少伤亡，他只希望在自己的计划推进到最紧要的那一步时，南疆的局势不要太差。他取了纸笔和小桌案来奉入马车中，又取了小木桶来在外等候。石庭云回信向来快，不过小半个时辰，内里便传来戈笔声。 把信筒拿来。 楚子林依言呈上，石庭云待墨迹烧干，将纸张卷细塞入小信筒，又合上了纽盖。 还有印章。 说到此处，石庭云抬眼注意到楚子林额上的一层薄汗。 算了吧，你这一趟趟的跑着也累，你找到印章后用火漆将信封好，用信鸽送出去吧。 楚子林心中猛然一喜，心脏砰砰跳了起来。这么顺利吗？他本打算在敲上火漆印后，在有毒的印泥上再滚一圈，哪怕印记模糊些也不打紧，反正鸽子有时在路上歇脚饮水或赶上雨天，也难免会把火漆弄花些。没想到石庭云竟会将盖章的事情交给他做。还未等他想完，马车角落里突然冷冷地响了一声。 庭云。 楚子林心一寒。 于风眠。 谁想于风眠说道， 莫要喜形于色，稳重一些，方能为将士们做好表率。你来同我讲一讲这张书中说了些什么，你又有何见解？ 说吧。他往楚子林脸上剔了一眼。 还不去办事？ 楚子林领命驾马离去。待走出一段距离，他才发现自己手心里都是汗，将把木桶都浸湿了。他用袖子擦拭了几下小木桶表面，第一次没能掩饰住自己的喜色，嘴角的笑意越来越大。然而即使如此，楚子林仍保持了12万分的细心。他没有拆开小木桶查看内里写了什么，他记得清清楚楚，将军府内的信筒是特制的，桶盖上有一个内置的小机关，完全盖上后，小机关便会自动打开， 在内里生成一小片尖木片，从外面看是看不出什么端倪的，但若是合上再开封，与桶盖结合的桶身上便会留下一个小小的一道擦痕，无法抹去。石金红心细，若让他开启桶身后发现了另一道痕迹，定会起疑心的。楚子林可不想让千里长堤溃于一枚小小的蚁穴。